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孙玉敏舞台生活50年纪念演出的部分实况录音。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总政话剧团的演员刘继红，我非常高兴能为大家主持由全国政协京昆市文化部艺术司、文化部科教司、中国剧协、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剧协联合举办的孙玉敏舞台生活50年展示演出。孙玉敏大姐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戏曲教育家，她的头衔很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北京市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院长，但是她从来不把自己当官，她50年热爱的是他孜孜不断追求的京剧艺术。孙玉敏大姐获得的奖项也很多，中国戏剧梅花奖、梅兰芳大赛金奖、亚洲杰出艺人奖、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模、文化部的专家等等，但是他从来都把荣誉当成动力，50年没有停止过为戏曲艺术奋斗的足迹。有一位作者写了这样一首诗来赞美孙玉敏，诗中写道：孙玉敏风风雨雨50年的戏曲人生像一本书，书中有数不尽的酸甜苦辣，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启迪，太多的身形。孙玉敏50年的艺术人生像是一首诗，外表朴素无华，但是字字句句都镌刻着对京剧艺术的热爱，是那样的深沉，那样的热烈，那样的恢宏。孙玉敏50年的艺术人生像是一幅画，他为荀派艺术增添的浓笔重彩是那样的绚丽，那样的皎洁，那样的晶莹。孙玉敏50年的艺术人生是一首歌，感染着我，感染着你，为的是京剧艺术永恒的青春，青春的永恒。谢谢。亲爱的朋友，如果您认为这首诗写出了您心中的孙玉敏，写出了孙玉敏的品格，请再鼓鼓掌好吗？谢谢。作者非常感谢您，因为作者就是我。谢谢谢谢。闲话少说，好戏开锣。首先为您上场的是湖北荆州市艺术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孙玉敏的学生何清贤，她跟她的丈夫共同创作了一首《松梅竹韵唱人生》，来献给她亲爱的老师。作词齐国新，作曲周志强，配器善齐，编舞于俊海、滕丽，请大家欣赏。 人生祝华天，世人仰望献德意，松梅竹韵冠鸾边，青松挺立傲风雪，翠竹勃发艳阳天，每战芬芳成一彩，一代风范玉立。 璀璨，日夜赏星与剑，一笑对风云，任凭烈火炼。 下面为大家演出的是荀派名剧《金玉奴洞房棒打一折》。这出戏荀慧生先生首创于1929年，后来经过孙玉敏不断的加工整理，已成为孙玉敏的代表剧目。特别是洞房一折，由原来的8句孙玉敏增加到30多句，听起来令人荡气回肠。今天扮演金玉奴的分别由武汉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刘威和云南省京剧院著名的青衣花旦演员王小林扮演。墨姬由北京京剧院著名小生演员方志成扮演。金松由北京京剧院著名演员张永生扮演。林润由宋浩宇扮演。林夫人由翟默扮演。大家欢迎。 Thank you. 相逢。 新姑老爷入洞房，要先打四十木棒。 啊，若是不打你， 不打就不准入洞房。姐妹们，给我打！ 哎呀，收下你，收下你！ 叫他低头而进，叫你低头而进。 哎呀，还要低头而进啊！我低头而进。 叫他脸朝外跪，叫你脸朝外跪。 啊，还要跪下？哎呀呀呀呀！到底是名门之女，有如此大的规矩哟、哦。 下跪可是莫忌。 正是下官。 我来问你，你可曾去过七市吗？ 有的，有的。 哎，这么一说，我岂不做了你的二房了吗？ 小姐说哪里话了？你乃名门之女，也能叫你做二房？是我那千千金玉奴随我一同杀人，传信半江之中，我家 你叫我怎么样？ 我将将得中，他就失足落于长江了。 怎么着？那金玉奴，他失足。 将那金玉奴全身威胁，怎比得小姐福大命大造化大呀？ 我来问你，倘若我父一朝失败，丢官罢职，那时你又怎样看待于我呢？ 小姐是哪里话了？像你我乃恩爱夫妻，百年相守，你何必多疑呀？ 如此说来，你倒是个有良心的人呐。 倒吧，我本来大大的有良心呐。 你进的洞房还没瞧瞧我呢，你瞧瞧我是谁吧。 哎呀，是啊，我进的洞房被他们打得乱七八糟，还不曾见过林家小姐，我倒要仔细看上一看，看上一看。大官，大官，大 官哟！你看看这洞房之中，谁是人，谁又是鬼呢？ 哎呀，我挥之不及呀！ 老道 刁大人。 岳父、 啊、是啊， 状元公、嗯、你认错人了。 什么啊？ 我是金二啊。 哎呀，惭愧呀。 哎呦，莫急呀、啊、莫急，我把你这狠心的狼崽子。 向前相认才是。 义父，如今你看他可怜吗？ 我岂能再与虎同眠？难道说你们就不顾女儿我的性命？ 将心 之人还有何见面为官？来，此去无常，脱去官衣，回衙听参。罗副大人，我讲过人情吧？ 你呀、啊，喝到这儿去吧你。 哇！ 谢谢刘威，谢谢王小林精彩演唱。哎，小林，来，我问你几句话。你是云南省京剧院的，你为什么想起来要千里迢迢拜孙玉民老师为师呢？ 我觉得我这师父不单是这个当代的这个女强人，是个艺术家，还是个改革家，而且他的精神一辈子就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所以像这样的师父，我觉得我拜得值。我虽然离着那么远，但是我永远都不能忘记我师父在我每一个时期所给予我的传授、教育、培育、关心、支持。为有这样的师父，我感到欣慰，感到我应该更应该在云南、在边疆把荀派艺术继承发扬，学习我师父的美德。我师父是一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好，谢谢王小林，希望你再接再厉啊！ 谢谢。 好，请。 谢谢大家。 下面为大家演出荀派名剧《堪舆川中别赋一折》，余素秋由上海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熊明霞扮演。张少莲由北京京剧院著名小生演员常建中扮演，请大家欣赏。 退下，我有话问他。 是。 你是何人呐？ 我是张少主。 奴家与素巧。 哦，你就是与素巧与小姐。与小姐，我与你虽有夫妻之约，只是你父依然大腿亲事，你还前来见我则甚。 你当真是张少林？ 不，当真是张少林。 果然是张少林。 这还有假的不成？ 金光灿烂。 你。 谢谢熊本侠。下面为大家演唱一组精彩的清唱节目，这些选段都是孙玉敏精心挑选的，有的是荀派名句，有的是孙玉敏移植改编创新的剧目。首先上场的是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优秀青年演员李玉花，他为大家演唱《红楼二游》选段，大家欢迎。 下面上场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刘亚杰，他为大家演唱荀派名剧《红娘》选段。下面我们请出河北电视台国家一级导演马元素上场。哎，元素，我得问你个问题，你作为电视台的一级导演，怎么会拜孙老师为师呢？ 我以前也是专业演员，在20多年以前我就拜孙老师，跟孙老师学戏了。改行已经10几年了，孙老师这次搞这个活动呢，我也觉得很激动。我在孙老师身上更多的学到的是他的做人，懂得了许多的做人的道理。所以呢，今天他搞这个活动，我也学唱一段荀派的《霍小玉》，来祝老师呢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好，大家欢迎马元素演唱《霍小玉》。 听完了马元素的精彩演唱，下面请大家听一段拢剧。演唱者是孙玉敏的学生，甘肃省拢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他为大家演唱《痴梦》选段，大家欢迎。我想观众朋友啊，跟我也会有一样的问题要问你，你作为拢剧怎么会想到拜孙玉敏老师呢？ 我是有一天突然在电视上看到这出戏的，